攻读《有地德传》第十四章。有地德对他们说，兄弟们，请听我说，把这人头挂在城垛上，天亮太阳上升照耀大地时，你们各拿武器，所有的壮丁都应出城，并且立一个首领率领他们，仿佛要下到平原攻击亚述人的前哨，但是不必下去。亚述人一见，必拿起武器走到营里，叫醒亚述军队的官长，官长必跑进敖罗非乃帐幕，若找不着他，必惊慌失措，从你们面前逃走。此时你们以及住在以色列全境内的人民应去追赶他们，在他们溃退的路上沿途截击。不过在做这事以前，请你们给我将阿蒙人阿希约尔叫来，叫他看看并辨认那轻视以色列家，打发他到我们这里来等死的人。人就由敖奇雅家里将阿希约尔叫来，他一来到，看见汇集的人群中有人手提着敖罗非乃的头，就立即晕倒在地。人将他扶起，他就跪在有地德脚前叩拜他说，在所有犹太帐幕里，在所有听到你名字而恐惧的万民中，你是应受赞美的。如今请告诉我，你在这几天内所做的事。有地德就当着民众，把他从出城那天直到现今与他们谈话时为止的所作所为都一一告诉了他。他一说完，民众就大声呼喊，全城欢声雷动。阿希约尔看见以色列天主所做的这一切，就坚信了天主，受了割损，皈依以色列家，直到今日。天一亮，人们就将敖罗非乃的头挂在城垛上，个人拿着武器，一队一队地走向山坡的路。亚述子民一看见，就打发人通知自己的头目，头目去见长官、千夫长和众将领。他们来到敖罗非乃帐幕前，对总管说，请叫醒我们的主上，因为那些奴才竟敢下来向我们挑战，他们要下来送死。巴哥阿就进去了，敲了帐幕的门帘，以为他还与有地德同睡未起，但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就揭开门帘走进寝室，发现敖罗非乃横卧在脚凳上死了，头已被砍去，便大声呼喊，哭泣呻吟尖叫，撕裂了衣服，立即跑进有地德住的帐幕里，也没有找着他，就跑到人们前喊说，这些奴才造反了，一个希伯来女人给拿布高王朝带来了耻辱，看敖罗非乃死在地上，头不见了。亚述军队的众官长一听这话，都撕裂了衣服，心慌意乱。此时营中哭声喊声，混成一片。